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Yeah.

不管是外出旅行还是家人朋友聚会，只要舒心惬意了，就是最圆满的团圆节了。 侬欢喜上海吧，上海老漂亮啊。 看不完的是最近你一个都走不掉，听说就在哪里你很气，他想什么粥给我吃什么药，只一样长迷上男男女女，离开又可惜，哦耶！回家了就乐，带着情操，拿着没睁眼说的对我叫不停的笑。回家认真追，敢有跑跳，胆子变得大，成了讨厌包。谢谢他对你特别特别的好。我昨天就没回家， 看到我电话花心了没？ 每首歌里面都有一幅画面，在不同的情景之下听到，感受不一样，回忆却相同。再次回味的时候，那一种扑面而来的味道，好像回到了初次相遇的时候。 不知道放假的时候你都会做一些什么事情，做一些什么会让你觉得时间没有浪费呢？是去评美食，亦或是去还是去游乐园，或者是宅在家里面，还是出去旅行，或者只是安静地看一本厚书，还是跟爸妈一起吃一顿饭，或者只是打一个电话，或者只是什么都不做，安安静静地睡觉。放假的时候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时间没有浪费呢？

孔明灯加热升空的时候，外焰高达300度，非常容易烧着纸质的灯。对飞机起降、高层建筑、高压电线、油库、树木草丛都会造成威胁，引发安全事故和火灾，甚至可以逼停动车，烧毁光缆，造成烧伤。所以希望这个中秋佳节，我们可以拒绝燃放孔明灯，不要让欢乐变成了安全的隐患。中秋在家，不要忘记了做七件事情：耐心的听爸妈说家长里短，给爸妈讲讲外面的精彩，和爸妈一起拍一张照，陪伴他们上街，在爸妈面前要耐住性子，不要生气，哪怕爸妈说了一些迂腐的话，也不要不屑一顾，多陪爸妈多待一会儿吧。这个时间，你有陪爸妈在一起吗？ 也许有一天我骑上了枝头，却成为猎人的目标。我飞上了青天，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。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。 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，未来会怎样，究竟有谁会知道，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，我永远都找不到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好不好，世界是如此的小，我们注定无处可逃。当我强行认清冷暖，当一切不为了你的理想燃烧，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，哪一个重要？我是一只小小小要求算不算太 我喜欢那一些愿意耐心回答别人请教的问题的人，告诉他应该怎么做，而不会因为自己懂得多居高临下。这样的人真的非常的有魅力，虽然是很小的细节，但真的很喜欢这样的朋友。希望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人。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，但有的时候又觉得自己是一个脾气很差的人。有时候我甚至会想，像我这种暴脾气，能够陪着我的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了。那些愿意不离不弃的人应该都是最善良的人了。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？ 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，都是你的错，你